一金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鸿毛药酒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。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有这么一天啊，约翰突然问他的朋友菲利， 菲利，我听说你又换了个牙医，原来那个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要换？ 菲利摇着头回答道：我也是最近才发现那个牙医不可靠的。就在前天晚上的一个聚会上，我看见他拔一个瓶塞竟然拔了十分钟。 有这么一天啊，银行家的儿子问他爸爸： 爸爸，你看银行里的钱按理说都应该是别人的，可是你为什么能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，这么好的车和一辆那么大的游艇呢？ 银行家听到了儿子的话，想了想，然后指着冰箱对儿子说道： 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儿子，你先去冰箱里去拿一块肥肉来。 儿子非常听话的打开了冰箱，拿了一块肥肉来到了爸爸面前。银行家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对儿子说道： 好，现在你再把这块肥肉给我放回去。 儿子又把肉放回了冰箱，回到了爸爸身边。他很疑惑地问爸爸： 爸爸，你让我把肥肉拿出来又放回去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银行家此时拉住了儿子的手，对儿子解释道： 儿子，你自己看看你的手上是不是已经沾了点油星了。 话说有这么一探险家，这天正坐在酒吧里讲述他死里逃生的一段故事。 我记得那一次我是在原始森林里探险，我一个不小心踩到了老虎的尾巴，老虎一下子就扑过来了。 听到这儿，他的好朋友马上追问： 你是怎么逃脱的呢？ 怎么逃脱的？当时我很害怕，所以我就拼命的跑啊跑啊，跑得我鞋子都跑掉了，衣服也被树枝挂掉了。好在最后老虎不小心滑了一跤，要不然我早就成了老虎肚子里的一顿饱餐了。 听到了探险家的这段回忆啊，他的这好朋友如释重负： 哎呀，真险呐、啊！不过你还真行，这要是碰到我，肯定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。听了这话，探险家点了点头。 没错没错，你说的完全正确，当时就是因为这个老虎才滑了一跤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单位陈姐的老公啊，据说很少能记得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这陈姐呢，在单位一提起这事儿就郁闷。这陈姐、啊、当年嫁给她老公的时候呢，年方19，可是今年、啊、又赶上他们结婚20周年了啊，确实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而陈姐啊，这回信心满满，认为自己老公怎么着也不会忘了这么重要的日子吧。于是乎呢，她就天天等日日盼，终于等到了有一天晚上，她老公啊，特别神秘的把她单独的叫到了饭厅里头。特别中肯的向陈姐说道： 媳妇儿，你是不是忘记一件大事儿了？今儿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 听到这话，陈姐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。可是当时啊，她得绷着， 装傻。说什么事儿啊，弄得这么神经兮兮的，今儿什么日子呀？其实说完这话之后啊，陈姐心里头已经乐开花了，她把脸突然背过去，就当着自个老公啊非常温存的往下说这话，没成想老公呢也没让她回头，直接冲着她后背继续说下去了。 我说你不要逃避现实好不好，我实话告诉你啊，我昨天晚上算了整整一宿，到今天这个时候为止，我养你的时间比你爸养你的时间整整多了一年。有这么一天早上，大李起床之后胃疼得不行了，于是他赶紧到楼下药房买药去了。进了药房之后，他跟老板把这情况一说，药房老板就向他吹嘘道：“ 你是胃疼是吧？你拿这瓶药走啊，我保证你这瓶药是药到病除，一瓶绝对起效。” 听到老板的话，大李有点不相信，于是他向老板问了一句：“ 真的假的？药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，一瓶就管用？” 药房老板拍着胸脯回答道：“ 我蒙你干什么？你是病人，我是卖药的，我得对你负责，对不对？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就我向你推荐的这种药，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谁在我这买过第二瓶。”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，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，决心冲开心中挣扎，亲恩终可报答，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，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，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，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，纵使啰嗦始终关注，不懂珍惜太内疚，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，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，理想今天终于等到，分享光辉盼做到，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，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，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，教我坚毅望着前路，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，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，爱意宽大是无限，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，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谁的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。